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感應的道理好深，感應的事蹟好廣。古人對我們的勉勵好多，愛護備至。古書裡面教我們，世出世間法，尤其是善法，信心是成就第一个因素，无论是希求在一生中得到幸福美满的果报，或者是学佛，希望这一生中能往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亦都是信心。尤其是应该警觉到佛在经上常讲，世间无常，国土危脆，人的寿命非常短促，一口气不来就是隔世，所以我们有一念信心，就是一念善根。念念信心就是念念善根成长。应该及时努力，绝对不要等待。如果你以为还有听日，还有明年，这样悠悠忽忽，一生往往就空过了。到临命终时后悔莫及，所以要建立信心，要精勤努力。佛法无论任何宗派，显教、密教、祖师大德，都教我们要从根本修。什么是根本？心是根本。所以在世法里头，管子讲过，喜气盈人，亲如兄弟，这句话讲得有道理。怒气盈人，残于病过，所以佛家教我们笑面迎人。你在佛家的道场，第一个建筑物是天王殿，天王殿中间供奉的是弥勒菩萨， 弥勒菩萨的造像是布袋和尚的造像，亦就是教我们要养心，要修心，心要大，要能包容，要能宽恕，要懂得以欢喜对待一切众生，对待一切人。这条在佛法教学里面是头一条。一个人的成就在德行，德行就是真实学问、真实智慧的落实。孔子是个平民，普通平民，没有地位，没有财富，他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成就？释迦牟尼佛虽然出身在皇族，但是他写了地位财富全都写尽，亦过一种最普通的平民生活。他的成就是什么？老实说，就是一个清净平等的爱心。爱护一切众生。我们在这四十几年，将近五十年修学过程之中，总结佛菩萨的教诲，拎出一个纲领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能不违背这个纲领，依教奉行，自然就有成就。我一生修学，没一丝毫隐瞒，都奉献给大家。修心，头一个要修真情心，不要怕人家用虚伪对待我们，我们要用真情心待人。要了解他用虚假心对我是应该的。为什么？他对事实真相不了解，他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同一个缘起，他不知道虚空法界是一念自性所变现的，所以用不诚实的心待人接物，这是当然的。佛菩萨明白我们接受佛法将近五十年熏陶，我们亦明白。明白之后还要用虚伪心对人，这是罪过。不明白无所谓，明白就不得了。养自己的真情心、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舍弃一切执着。 放下是非人我，嗰啲嘢唔再摆喺心度，你嘅心就得清净啦。养自己嘅平等心，离开一切妄想分别，离开一切是非高下，心就平等。清净平等的心就是真情心，就是觉悟的心。而这种心来睇一切众生，来睇一切万物，爱心自然就流露出来了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的经题为我们举出修行的纲领五个字：清净平等觉，净宗法门就在清净平等上落功夫。清净平等就觉，觉就是真情，觉就是慈悲。亦就是养心了。时时刻刻念念关怀一切众生，尤其是关怀苦难的众生。苦难的范围好深好广，而家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，他亦在苦难。这种情形是世间一般人疏忽的，他苦难在哪里？死了之后就堕三途，他怎会不苦？他怎会不遭难？那些人迷在五欲六尘之中，没有办法自觉。他学法，老实说，他那种学法是消遣佛法，玩弄佛法，对佛法一无所知。听经研究，他没有缘分，他的缘分在世间欢乐场中。世间人看那个人生活好幸福，很多人羡慕，全都错了。他那种欢乐的日子能过几日？过完之后沦落到三途恶道，这种事情佛菩萨看得清楚，这些是苦难众生。所以苦难众生未必是我们现前衣食缺乏，这种是苦难，这种你很明显看到的。大富大贵不知道学佛，不懂得修心，转眼之间堕三途，这种苦难你看不到。 是我们大家忽略了的。往往现在贫穷下贱，他一日到黑知道念佛，我们眼光睁开来看看，他再过几年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，他没有苦难的。但是世间人颠倒，他只看眼前，他没有向深处看。我们如果不学佛，没有这几年修养，我们亦不知道，我们哪会想到这种事情。所以世出世间圣贤诸佛菩萨，仲是一个慈悲心。佛家常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就是这个心。再用善巧方便落实在生活之中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，那就是教化众生了。落实在生活是自行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是化他。自行化他，就本住这个真情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。他成就的事业超凡入圣，所以事亲他能尽孝，接物他能传人，人民爱物，遇到善他生欢喜心，成人之美，遇到恶他能忍受，你细心去观察那些人，一念真情，一团和气，所以他福德不可清量。各位从世尊，从孔子，你就能睇得出来，夫子一生处世待人温良恭俭让，我们读书修行这两位大德是我们的楷模。佛法不是宗教，佛法是师道。换句话说，孔子、释迦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是我们最好的模范。这两个人用现代话说，都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。这个世间人专称他们社会教育家，我们为圣贤弟子，应该向他们学习，应该效法。印光大师特别介绍这本书， 令我哋有个落手嘅地方，亦就系佛法里面讲嘅善巧方便，最初方便。我哋而家睇本文第一句，太上曰：和风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开头有四句，跟住讲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呢四句是感应篇的总纲。全文老实讲，就是呢四句话的注解。呢四句话详细的说明。四句前面两句是主，后面两句是陪衬的。呢两句话，各位如果参透，你就能趋吉避凶，你就能成圣成贤，你就能造佛作祖。和方从边度嚟嘅？自作自受，自己做嘅。这个是感应的根本原理。佛法所讲的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不是就这两句话吗？迷悟是能照，苦乐是所照。智和乐是福，迷苦是和。它是一篇主要的宗旨。总说圣贤人的全心，我们想祈福避祸，能做得到吗？求佛菩萨神明保佑，求佛菩萨神明赦免我们的罪过，这种都是迷信。不合感应的原理。各位如果将这两句参透，你不会再去祈求神明保佑，知道是什么？那是迷信。和风无门，为人自招，自己做的，自己修善，自己回头就得福，自己做恶回不到头，那就得和，同人哋无关系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它是真理。 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讲，法唔到众生，佛讲嘅系老实话。众生点得到噶？众生系自己觉悟自己得到嘅。你自悟自修自道，佛陀讲嘅真话。自悟自修自道，咁唔系就为人自招啦咩？你堕落到三途，堕落到地狱，亦唔系人哋干涉你嘅，系你自己造作恶业招嚟嘅恶报。点能怪人呢？所以佛菩萨对我哋，佛菩萨虽然非常慈悲，唔会同我哋添一啲福，亦唔会代我哋受啲罪，免除我哋一啲罪，咁系做唔到嘅。佛菩萨如果咁讲法，我哋就唔相信佢啦。佛菩萨教我哋，你而家享福，福从边度嚟嘅？你而家受罪，罪从边度嚟嘅？佢将呢个事实真相同我哋讲明白，道理同我哋讲清楚，等我哋觉悟，我哋唔再做恶业，祸就远离啦。我哋努力行善，福就现前啦。呢种系佛菩萨真实教诲，我哋听到，我哋睇到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欣然接受，自求多福。个人系咁，家庭亦系咁，社会、国家、世界冇话唔系咁。希望我哋大家自己珍重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，清净心。